可能你没有买过他的唱片 CD， 却一定听过他的一首歌。所谓一人坐入红尘，唱尽了一世的悲欢，而后翩然离去。如果不是95年5月的一次恍惚，邓丽君现在已经61岁了。红颜总造天妒吧。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。我们都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。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继续来听到邓丽君我只在乎你。

96.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